在上帝和亲友面前见证，这对男女现在就要结为夫妻，不要忘了这一切是多么的神圣，你愿意生死苦乐永远和他在一起，爱惜他，尊重他，安慰他，保护着他，两人同心建立起美满的家庭，你愿意这样做吗？ Yes I do。 听我说，手牵手 想过点一首歌，找回电台最初的感动。聚会的时候，点一首合唱的。刚换了工作，点一首鼓励的。 我的未来不是梦，我认真地过每一分钟。 谈恋爱了，点一首甜蜜的。 手牵手，跟我一起走。 你的故事，我的歌。点歌进行中， 点歌进行当中，欢迎各位关注北京音乐广播的公众账号，在今天的留言栏里面写一首你最想听到的歌曲，还有一段最想分享的心情，一并的发送给我。欢迎 Cherry， 欢迎归去来兮泪雨潺缘。佩瑶还说了，刚刚开场的这首歌《方圆》是一位男生点的吗？看头像好像是，你要跟他要送一首歌吗？还有欢迎人生如戏和天宇。接下来这首歌是来自归去来兮的留言。归去来兮说，想给18岁的女儿点一首五月天的知足，希望通过这首歌为28天后的高考继续努力冲刺加油。这一学期呢，说实话，女儿没有太多时间来听自己喜欢的音乐，也难得在今天中午的这个时间能够在车上听到广播。我知道女儿一定能够听到我在节目当中为她送去的这份祝福，要感谢女儿在第一次跟老爸看完五月天的演唱会之后呢，去年夏天又带着我去看了一次五月天《人生无限》的演唱会现场，所以今天想把这首《知足》送给我的女儿，也要送给我们一家人，一起成长的日子我们知足快乐，每一天都历历在目，值得珍存。好了，这首歌来自五月天的《知足》，非常的温馨，要替节目当中归去来兮送给18岁的女儿，你在车上听到了吗？ 彩虹怎么去拥抱一夏天的风，天上的星星敲地上的人，当时不能懂，不能觉得足够，只是在时悠悠，当一直 是来自公众平台上归去来兮，要送给自己十八岁的宝贝女儿的一首歌《知足》，也是对接下来马上要开始紧张的复习时期的一次鼓励，非常的温馨。我又突然想到了以前小时候我在家里面唱歌的时候，那时候会跟着周杰伦唱《双截棍》，然后口齿不清、含糊不清的去念歌词。我妈妈什么表情呢？就是那个眼神看着我，好像是非常的嫌弃的样子，就说你能把舌头捋直的说话吗？好吧，开个玩笑，非常温馨的这样的一首歌开场，继续我们欢迎各位关注北京音乐广播的公众账号，一起来点歌喽。 有一些声音就像咖啡和茶，触碰我们的舌尖，带着风雨归途的味道。 For you, I wanna sing a happier song。一个小时的暖心陪伴， 小时的暖心陪伴， 听见城市，听见你。 So all I can do is sing this song。 在这段片花之后，我要和你分享的一段文字，一段故事，发生在平凡生活当中。这是一次关于等待。高中每天都会在同一段旋律当中醒来，伴随着高中看球的日子，也已经有十年了，这么快的过去了。距离曼联上一次捧杯也过去十年了，曾经的小伙伴呢，渐行渐远，说好的约定到现在通通都还没有实现，他们远走他乡，而把我一人留在了故乡。我喜欢的人依旧不喜欢我，我也没有过上自己想要的生活，但是我还是争取把每一天都过得丰富一点，注重饮食，开始运动，陪伴家人，等待着我那些小伙伴们，等待着那些好兄弟什么时候能再次回家和我一起团聚。我突然很想在这首歌的前奏前面再加上一句话，我明白你会来，所以我等。 那片笑声让我想起我的那些话，在我生命每一个角落静静为我开着，我曾以为我会永远守在他身旁，今天我们已经离去，在都老了吧。 是有你的全部时光。妈妈陪你长大，你陪妈妈变老。你的故事，我的歌，母亲节特别节目，请关注北京音乐广播公众账号，将母亲最感动你的一件事发给我们。5月11号中午12点，你的故事，我的歌，暖心呈现。 在5月11号中午12点，你的故事我的歌会做一个母亲节的特别节目，所以还有2天的时间向各位征集一下母亲最让你感动或者说最让你难忘的一件事情。也欢迎你关注北京音乐广播的公众账号，直接在留言栏打字给我就可以了。比如今天就已经看到了 EasyTime 给我留的一段言，也是关于母亲，包括还点了一首歌。那这段留言我们就放在周五那一天，统一在一个小时当中为各位传递这样对于母亲的关爱和怀念。继续来看看平台上的点歌，天宇就说今天呢很想点一首歌送给所有生活在城市里面的朋友们。在这样的快节奏的时代里，我们有多少时间能够真正的静下心来呼吸一口新鲜的空气呢？就像歌词里一样，希望把这首歌送给各位，能够安安静静地找一找自己好久没有做的一件事。这首歌来自羽泉，《心似狂潮》。其实说回来，刚刚天宇也给了我灵感，因为我在上节目之前还在跟外面的同事聊天，很长很长时间没有说静下心来看一本书，或者是做上几分钟的运动，或者是做一顿饭了。用这首歌来帮助各位，来自天宇的点播，找回一种专注的情绪。 那个秋天，有人心事飘摇，踏着落叶吟唱忧郁和伤的静悄，没有人管定，一定是爱情来到，来得太早，早的谁也没听到。无可否认，你曾是我生命中的主角，在青春某个片刻主宰风暴，无法祈求老天给我缘分的回报，在思念的夜里我心似狂潮，心似狂潮，还要不停寻找，历尽漂泊追逐山巅风暴，秋去冬来春天不会迟到，等待那时回首这场心事飘摇。天，有人心事飘摇，踏着落叶吟唱忧郁和伤的静悄，没有人断定，一定是爱情来到，来得太早，早的谁也没听到。无可否认，你总是我生命中的主角，青春某个片刻住在风暴，无法祈求老天给我缘分的回报，在思念的夜里我心似狂潮，风暴秋去冬来

那我就对你说上一世情话。这句歌词我突然有想到了另外一句和你特别匹配的，是李宗盛给江蕙写过的一首歌《晚婚》。有一句歌词叫做将来若有人跟我争，他答应不会默不作声。还有圆圆 Cherry 给我分享了他今天中午的跑步的照片，请人吃饭不如请人出汗。还有朱莹烦不烦，欢迎说最近好久不见了，自从上一次教会我撕这个日历之后，把这个撕得如何整齐，他就从来再也不会撕了，撕的都是不太好看，好不太完美。好，欢迎各位在今天的公众平台上一起来点歌。下面这首歌曲，我希望你能够跟着我一起在这段旋律当中来伸一个懒腰吧，来自杨洋的点播，一首很老的歌了。 Almost heaven, West Virginia, Blue Ridge Mountain, Shenandoah River, Life is old there, older than the trees, younger than the mountainsGrowing like a breeze, country roads, take me home to the place I belong, West Virginia, mountain mama, take me home, country roads, all my memories. Gather round her, finest lady, stranger to blue water. Dark and dusty, painted on the sky, misty taste of moonshine, teardrops in my eyes, country roads, take me home to the 时间陪伴他成长。 北京上空唯一一档午间点歌节目，你的故事我的歌，思萌制作主持，为你送达祝福。 让我们从刚刚的那段乡村民谣当中那种欢快的情绪中转变一下，接下来请让我用两首歌的时间来为你串联一段故事，这是关于两个名字，许楠和周扬。两个人认识呢，是在一次体育课上，四人接力比赛。许楠是一个大大咧咧的女生，她在跑步的时候，突然就被一个身影绊倒在地了。 据他后来是这么描述的，他说香樟树下翩翩少年，那一瞬间许楠好像学会了写诗。后来呢，许楠就和周扬做了同桌。第一天上课的时候，许楠脑子里面想的都是《同桌的你》这首歌。哇，青春最美好的那一点就是在于它的未知，它的不确定。谁能想到那天的阳光那么的温柔，谁能想到同桌的周扬看起来那么的帅气，翻书抬头的动作每一步都在许楠的童话世界里面留下了色彩。而同样是第一天上课，看到新同桌周扬这个大男孩说了一句话，真的是不走寻常路。周扬大笑着跟许楠说，许楠，从今天开始你就是我的好哥们儿，以后我会罩着你的。 明天你是否会想起昨天你写的日记，明天你是否还惦记曾经最爱哭的你，老师们都已想不起猜不出问题的你，我也是偶然翻相片才想起同桌的你，谁去了多愁善感的你，谁看了你的日记，谁把你的长发盘起，谁给你做的嫁衣。前总是很小心问我借半块橡皮，你也曾无意中说起喜欢跟我在一起，那时候天总是很蓝，日子总过得太慢，你总说毕业遥遥无期，转眼就各奔东西，谁遇到多愁善感的你，谁安慰爱哭的你，谁看了我给你写的信，谁把它丢在风里。 继续在这首歌曲当中，我为你分享许楠和周扬的故事。许楠认识周扬已经有7年时间了，为了周扬，许楠开始从头到脚地改变自己。我相信正在收听节目的每一位朋友可能或多或少都会有这样的一个经历，当你喜欢一个人的时候，你会把自己改变的所有的地方都会向喜欢的那个人他所倾向的他所喜欢的风格靠拢，但是这样的改变很累也很辛苦。以前大大咧咧的许楠呢，变成了说话细声细语非常温柔的样子，穿上的裙子，留了长头发，甚至为了能和周扬有共同话题，许楠开始看篮球杂志。他很纳闷，为什么雷阿伦总是站在三分线外，为什么艾弗森能够跳那么高，但是个子又不是很高。许楠觉得看这样的篮球杂志好像比化学公式要难多了，但是为了得到周扬的喜欢，许楠开始变得越来越不像自己。说实话，这7年他依旧像个旁观者一样，看着周扬换了一个又一个女朋友，但是自己始终没有办法站在周扬旁边。前段时间我跟许楠吃饭，连到最后的时候他告诉我，他说这么多年对于周扬的喜欢，他终于决定放弃，放弃这份7年来的喜欢，也要放弃这些年面对感情小心翼翼的自己。他还是觉得做一个真正的许楠，做一个大大咧咧的女孩子要更重要一点。 那温热的牛奶瓶在我手中握紧，有你在的地方我总感觉很窝心，日子像旋转木马 旋转木马在脑海里转不停，出现那些你对我好的场景。你说过牵了手就算约定，但亲爱的那并不是爱情，就像来不及许愿的流星， 朱莹留言说，这个故事听起来有一点心酸，但是酸过之后还是会扬起嘴角笑起来，这就是青春，就是有一种奋不顾身懵懂的喜欢。 Cherry 也说了，说大学时候有一位学长打电话给对方啊，后来呢我就成为了他们班当中的一员，也成为了学长学姐的好朋友，甚至比我自己班里面的同学还要亲，因为这样的故事可能都唤起大家对于青春，对于校园的一些回忆。 嘿，有没有想过点一首歌找回电台最初的感动？哦，点一首活力的。开车的时候点一首温暖的。复习考试点一首励志的。 天之有残留的躯壳，迎接光辉岁月。 你的故事我的歌，点歌进行中。 来来来，让我们把节奏稍微转换一下，再快去happy 一点啊。下面这首歌是来自平台上的圆圆小妹，因为她今天2018年的5月9号过生日，所以呢她虽然没有写一首歌的名字，但是也希望在节目当中替自己送出一首歌，送出一份生日祝福。 OK， 那这首歌就来我替你选啦。虽然这首歌是关于告别，但是我希望她的气质是跟你的留言是贴合的，就像你说的，成熟而平静，避开世事喧嚣，心中安然，只谈风月，不论是非。猜到哪首歌了吗？来自朴树的这首非常温暖的送别，用这首歌祝福圆圆小妹生日快乐。 知交，知交半零落，问君此去几时还，来时莫徘徊，问君此去几时还，来时 来自朴树的送别，也希望这首歌曲当中能够帮助今天过生日的圆圆小妹找回这种恬淡静远的感觉。接下来这首歌来自鹿晗翻唱的非常熟悉的旋律了，我相信可能当他的前奏他的哼唱一出来的时候，你都会跟着一起唱出来，就是鹿晗的甜蜜蜜，也是在公众平台上这位克里斯的点播。他觉得鹿晗的这个声音可能跨越了这种时代感，反而是在当下这种潮流的时代当中还能够找到一丝的温柔。我们来听听看。 那那那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甜蜜蜜，你笑得甜蜜蜜，好像花儿开在春风里，开在春风里，在哪里，在哪里见过你，你的笑容这样熟悉，我一时想不起，啊，在梦里，梦里，梦里见过你，甜蜜笑得多甜蜜。 每次听这首歌，我都能想到前几年这部电影在重映上映的时候，有一次我跟爸爸妈妈去商场，就看到他们两个人站在这个电影的海报面前挽着手看的那个画面，看了很久，那个画面我记得特别清楚，两个人什么都没有说，包括这部电影最后也没有看，可是当他们站在海报前的时候，好像在里面看到了自己之前的样子。今天节目的最后一首歌也是来自平台上的黑米词点播，因为这首歌让他想起了校园回忆，也是在初中的时候有一位男生曾经隔着电话给他打了唱的这首歌曲《大城小爱》。 你的发尾盘成一个圈，缠绕所有对你的眷恋，隔着半透明门帘，嘴里说的语言完全没有欺骗，屋顶灰色瓦片，安静的画面，灯火是你美丽那张脸，终于找到所有流浪的终点，你的微笑结束了疲倦，千万不要说天长地久，免得你觉我不切实际，想多么简单就多么简单，是妈妈告诉我的，这里脑袋都是你，心里都是你，小小的爱在大城里好甜蜜，念的都是你，全部都是你，小小的爱在大城里只为你倾心，